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四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昨天在大兴区龙溪雪场启动，来听报道。 我现在面对的呢就是这个雪场，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平地雪圈区，这里有30多个小学生在玩拉雪圈。 你好，好玩吗？这个雪圈 好玩，从上面滑下来， 最高点。会滑雪板啊？ 会。 那是老师普及的还是家长带你们来滑的？ 我们自学的。 你们都会滑双板吗？ 会。 滑雪能带给你什么？ 欢乐， 可以在冰上自由自在的跳，在雪上自由自在的玩。 每年特别多的感冒，自从玩了这个很少感冒。 你们班有多少孩子会滑？ 大概一半多吧。 就爱上这个运动了？ 超级喜欢。 超级 不是我的，就是我打算玩那个，我奶奶特别反对，我就说奶奶，我现在大了，就你老这么着也不行啊，早晚都得像小鸟一样飞嘛。 那么包括这家雪场在内，全市有很多雪场的建成，让从来没有接触过冰雪运动的市民开始走出家门，试着穿上雪板走上雪道。那么在我的采访中呢，很多孩子觉得自己就是冰雪王国的艾莎，就是武侠片里面的大侠。又有不少成人从一脸严肃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我之前呢在停车场见到的一家人下车都是皱着眉头的，那么现在他们就在我的旁边，他们玩得满脸通红，冻出鼻涕，但是我看也没有想走的意思， 玩得非常开心， 能找到小时候玩雪那种感觉。因为现在下雪天很少嘛， 不在乎会不会滑， 主要是放飞自我，心情非常非常的愉快。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品读北京皇家建筑与府邸宅院图片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3号。以乐享冰雪相约世园为主题的北京龙庆峡第32届冰灯艺术节昨晚开幕。此次冰灯艺术节总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布置以北京世园会和北京冬奥会为主线，分为彩灯区、娱乐区、冰展区三大区域，以冰灯、雪雕和彩灯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世园会和冬奥会元素，普及世园会和冬奥会知识，弘扬世园会和冬奥会文化。从昨天开始，搭乘南航实际承运航班的旅客可以在飞行过程当中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阅读器等便携式电子设备。据了解，这是2天之内国内第4家航空公司宣布乘客可以在飞机上使用手机。此前，东方航空、海南航空、春秋航空相继宣布旅客可以在机上使用手机。春节长假出境游进入高峰期，中国旅行社协会近日发布2018春节黄金周出境旅游价格指数。2018年春节黄金周出境旅游价格均价上涨 37.8%，其中热带海岛游受青睐，价格涨幅超过 40%， 普吉岛、巴厘岛、塞班岛等产品价格涨幅近 50%。指数还显示，2018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出境旅游价格综合指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从团队游产品来看，2018年春节黄金周出境旅游日均价格排前10位的目的地为马尔代夫、新西兰、斐济、澳大利亚、夏威夷、法国、加拿大、毛里求斯、德国和阿联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的影响，云量增多，风不大，能见度比较好，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请注意防范。未来3天降温明显，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 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泥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20多年前，我在一篇写胡同的文章里说，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胡同是个蒙古语，但这个词儿带有明显的京味儿，因为北京人一定会读胡同，即胡同，而不会读胡同。胡同这个词儿产生于元代，北京现存元代的胡同还有几条。有名的比如西四的砖打胡同，到现在有800多年了。换句话说，老北京人已经在胡同生活了800多年，这800多年积累下的胡同文化，您说有多厚实吧？这么厚实的文化底蕴能没有范儿？尽管就某一家族而言，也许他们的老家是河北或山东，爷爷那辈儿才来的北京，但他们来北京后住的就是胡同了。一个人被胡同文化所浸泡，甭多了，10年8年身上就有胡同的范儿了。 北京时间的14:07，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节目。刚刚的这段诵读呢，来自于著名的京味作家刘一达，他诵读的是他最新出版的京味作品《胡同范儿》。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是跟老北京的胡同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请到和我一起直播的是开心茶馆的主持人大鹏，欢迎大鹏来到诵读小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鹏，本来应该是3点再出来跟大家打招呼的哈，今儿早了一小时。 对，早了一小时，我们要先聊一聊胡同的事儿。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跟老北京有关的，叫做读不尽的北京胡同。有哪些胡同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诵读小站的微信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好啊， 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我和大鹏一起来跟大家推荐一些和胡同有关的文章。首先问一下大鹏啊，在这个相声里面，是不是讲北京的胡同的这个相声小段也特别多呢？ 有，因为相声它本身它就是咱们北京发源的这么一个地方的曲艺形式，里面讲述的这些故事很多就是发生在我们老北京城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哪有楼房啊？ 对，其实胡同咱们现在呢把它当一个景点，特别是对于我这样后来来北京的人来说， 去南锣什么的， 南锣鼓巷啊，还有阳明竹斜街啊，这些胡同呢，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来感受老北京的一个必去的景点。但是对于像大鹏老师的话，这个胡同其实 大 鹏的话就是以前生活的地方，就跟现在住的小区是一样的。 这个的感觉你说的这个特别明显，因为我知道现在的确像你所说啊，胡同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景点儿。外地的朋友来也要去体验一下这个胡同这个生活。南锣鼓巷火了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早已经是大家心目当中，你甭管是小资情调也好啊，或者说是怎么着，买点东西也好，逛逛必去的一个景点。 对， 我第一次去南锣鼓巷是在 前年，就是当这个地方成为景点以后啊，小时候肯定串是都走过的。当它成为这样的一个景点的时候，我去是在去年还是前年，好像是前年，那块有一个戏剧学院的那个剧场。 对对对， 从那儿走进去。对，因为当时我去看一个跟北京曲艺有关的一部话剧，走进那个南锣鼓巷，我就按捺不住发了一个朋友圈， 是觉得跟自己记忆当中的南锣鼓巷已经发生是特别的不一样吧。 就是用北京人的语言啊，可能会有一些显得不够礼貌啊。 嗯， 就是谁要跟我说这是北京的胡同， 哦， 我跟他拼命。 哎呀，真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变化哈，也让北京的胡同发生很多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可能以前很多的这个胡同呢也都没有了，有的呢也变得非常的干净整洁，宽敞，就是跟您小时候那个胡同不一样了。 有的名字保留，现在还叫胡同，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它已经是一条甚至于双向四车道的大街了。 哎，对，那个如果在这个相声里面和这个文学作品里面，我们反而能找到一些胡同的印记。 能找到 啊，比如说相声里面有哪些比较好玩的关于胡同的小段吗？ 咱们北京的相声里面啊，就是甚至有一些作品本身它的名字就是用胡同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它讲的就是发生在这条胡同里的故事。比如说传统相声教子胡同， 教子胡同， 现在在牛街， 牛街， 现在的新西城，以前的宣武，教子胡同啊，它讲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跟孩子有关的一个故事，因为这段故事，这条胡同才得名为教子胡同。 哦，对，哎，其实我也了解到，其实很多北京的胡同的名字也都是起的千奇百怪，可能是因为啊，原来比如说这儿有一个那个卖铁的，可能就变成一个什么铁铺胡同啊。 对对对 对 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叫铁铺，会给它音化，有一个其他的名字在里面。 对对对， 哎， 会让它能更美观一些吧。 对， 他们也是让 更文艺一些， 名字能净化一下。 嗯， 相声作品当中还有一类就是属于根据这个胡同的名字里面呢，会有一些人物，这个人物特有名的一个，就相声里面有一个很多段子都会提到，是这个闷三爷。 闷三爷， 哎，闷三儿， 闷三儿是住在哪个胡同呢？ 他住在坛子胡同。 坛子 对 啊， 其实呢，这里头他就暗藏着一个小的笑料在其中。 小包袱是什么？ 人要住在坛子里，你说那能不闷得慌吗？ 哦，所以就闷住了啊。闷三儿， 坛子胡同闷三爷。 嗯， 罐儿胡同憋四哥，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不会叫罐儿胡同，叫罐儿胡同。 嗯，还真的有这个胡同吗？ 真有，这些胡同原来全都是咱们北京的真实的名字。 哦， 嗯， 你看这个连起来就是一个小包袱，也特别特别逗乐。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刚刚说的是相声里面的跟胡同有关的，其实文学作品里面也有很多写了北京的胡同，比如说北京的一些住过很多的文化名人， 对， 他们曾经在北京生活过的一些胡同呢，他们也都会，尽管是不在北京生活很多年以后，还是会在魂牵梦萦着那个小小的胡同。 是。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读不尽的北京胡同。听众朋友，您如果有关于和北京胡同的一些记忆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诵读小站当中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哎，我们先从刚刚节目开始给大家分享的这段刘一达的作品《胡同范儿》来给大家说起。这本书呢是京味作家刘一达最新出版的一本散文集。这本书当中啊，记述了很多他小时候在胡同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那些记忆，因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跟大鹏一样都住过北京胡同。那几十年过去之后，觉得哎呀，我得把我小时候生活在胡同里的一些记忆给大家写下来。而且我看书中当中一些内容呢，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已经非常陌生了。你比如说他写到剪煤壶，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不知道这什么是剪煤壶。 那个你看过现代京剧《红灯记》吗？ 哦，知道。 李玉和这个上来有一段唱，夸这个李铁梅，提篮小马拾煤渣， 拾煤渣， 拾煤渣就是捡煤壶。 哦， 有钱人家烧得起新煤，穷人家烧不起新煤怎么办？人家家不要的那个煤壶，他有煤烧透的，人家为了家里老是暖和的，看这火，我们过去龙火讲稍微有点乏，火乏了就是没劲儿了， 没劲儿了， 他就已经把这煤就给扔了。 哦， 这种煤壶里头还能掉出来小碎的煤渣儿， 这个煤渣穷人家可以继续烧。 哎，那您说在你小的时候还捡煤糊吗？ 哎呀，不至于。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李玉和那个年代，你想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呢。 对。还有这个晾床板，胡同里的关茅房。这些对， 这些我们还都在生活， 有一些记忆哈。 对对对， 我之前也采访了他，他还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关茅房。其实呢，他就说在胡同的生活最重要体现的是一个什么味道呢？ 啊， 不是关茅房的味道，是浓浓的人情味儿。 哎，这个是远亲不如近邻，这点在胡同里面，特别是过去老北京的这种大杂院，你知道，因为随着北京也是这个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这个过程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对， 原有的这种四合院，以前来讲可能这一个院子几进的院子就是一个大户人家自己的，有钱说咱买了这一个宅院，但是后来这一个宅院逐渐的被分出去，可能住几家人。 嗯， 再到我们后来城市的这种扩张，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人越来越多，那么没有地儿住怎么办？在原来的这个四合院里面，四合院人家是有影呗，有院子的。 嗯， 在原来留白的这些地方又盖上临时的房子，使得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 对，住在大杂院里的人就格外的亲。 对， 嗯，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当时跟我们讲的这个住在大杂院里，住在胡同里的浓浓的人情味。 好。 胡同呢是北京文化的根啊，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这个胡同呢从元代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有800多年历史了，所以说呢它这个承载着许多的历史的文化，承载着许多老百姓的记忆，所以在每个在胡同居住的人，我想呢都会能感受到胡同的历史沧桑和胡同的历史巨变，以及呢胡同的味道。我们老说这胡同味道是什么，说的叫浓浓的人情味儿。所以你要问我说，您住了这么多年胡同，写了这么多胡同的书，您对胡同有什么深刻的记忆，那么我就要说给我留下最深的啊，不只是胡同的这个建筑啊，灰瓦灰墙啊，灰色的院子院落，而是呢那些呢住在院子里的这些老街坊们、老邻居们、胡同人家深厚的浓浓的那种人情味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就他这人情味儿都体现在很多的细节上。你像那个时候吧，这个住在尤其是大杂院里边，家家就没有上锁这个习惯。那时候咱就是说不能说夜不闭户吧，几乎真是这样。你看我记得70年代的时候吧，我住在那个四合院里边，那就是说家家的那个孩子呀，上学就把那钥匙就往封门一放，或者呢就是比如院里边有一个大妈是吧，退休了在家，就把这钥匙给大妈了，有的甚至连上锁就不上锁，门一掩就走了。那时候人们虽然日子过得穷，但是心里边踏实安静，互相呢也没有什么隔阂，而且也没有什么我比你高出一大截去，是吧？都大伙儿都几乎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生活，所以呢没有那么多烦恼吧。 刚刘一达给我们分享的是一个细节，自己生活在胡同里面，如果出门的话，基本上胡同的大杂院里能做到夜不闭户这样一个场景，那个真的能体现出来当时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和大家之间的那种信任。 因为你院子里头只要进一个生人，就算你走了，因为这一院里头总会有老人在， 嗯， 有生人进来，老人自然就推门出来，您找谁呀？ 因为大家都是特别熟的人，不像现在住楼房，大家可能住了好几年了， 见 门 都 没 见过，没 见过。 对， 嗯， 所以的确不太需要锁门这个事情。 哎，大鹏老师，那你有没有关于胡同的比较深的这个记忆呢？有没有一些细节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胡同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才刘一达老师说到的这种味道啊，他所指的人情味儿，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感。当你走进你平时居住的这条胡同的时候，一户一户的经过，你知道，从每户里面飘来的那个味道，人对味道的这个气味的这个记忆，你知道，是最久远的。 对， 这一个味道，哪怕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我跟你说，我到现在都能回忆起当我走进我们家那个院子的时候啊，这我们那儿也挺有意思，这一个院里头住了三个老师，所以就是从称谓上来讲，邵老师、郝老师、李老师分别经过三个老师家的时候，三个老师家里面传出的那个味道我现在都能回忆起来。 你是每天只中午从他们家门口路过吗？中午正好做饭呢。 有一家里面养了好多的绿植，树特别的多，他从后院自己有一个小院，就从那儿走过，你就能感觉到有一种进了植物园温室里的那种感觉， 也能带出他的气质。 对，另一家呢，这个女主人是老师，男主人是木匠，所以每次从他们家门口过都能闻见一股爆花味。 哦，在家里打家具 的那个味道 啊、 哦， 打家具。哎，可能现在说打家具，很多人也不知道了。我们直接去这个市场、买上一些家具就可以了。但那个时候还是在家里抱木头。 然后最里头离我最近的这个是一个体育老师。从他那儿过，老闻见一股汗味儿。 因为体育老师嘛，出汗比较多。 是，就这个感觉。你说这种味道、人情味儿也好，在孩子的记忆当中，伴随我走过这几十年的时间，就是这几种味道的差别。你今天想来其实就是一个人情味，大家之间现在你说就算咱俩住邻居，你们家什么味儿我肯定不知道， 因为现在都用这个 空气清新剂是吧？ 对，而且用这大门就关上了， 挡住了 啊、基本上如果有一个人现在住楼房，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门口猫着看一眼，都觉得这人有问题吗？大部分都这样。 对、 哎呀，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生活在北京，生活在胡同里的人，生活久了，他自然而然的会带出来一种气质，而这种气质呢，就是刘一达在书中写的这个范儿。 对， 哎，他也特别跟我们讲了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范儿，我们再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好， 实际上他最早是一个戏剧用语，这个一个武打演员做武打动作之前，他要起范儿，起来的起啊，就模范的范，加一个儿化韵，就是起范儿。起范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做动作之前，他要拿一个架势啊。你就是说我要翻跟头，是吧？他要亮个相，嘿，啪，他翻过去，是吧？这个叫范儿。后来呢，就实际上他现在是一个现代的流行语，就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种派头或者劲头，或者说这种气质，它变成一种这么一种这个内涵了。所以这个范儿呢，实际上它的多重含义吧，胡同里的劲头吧，或者说胡同里人能产生出来的这种气韵、气质和气场，以及呢它的这种精气神，一个是浓浓的人情味，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北京文化所特有的那种局气、义气、有理有面，哎，就干什么事有理有面，还有这种规矩、礼仪啊等等。 哎，他最后也提到了，其实这个范儿呢，不仅体现在胡同里面，而且有的时候即使你不住胡同了，就像大鹏现在即使不住胡同，身上的那个北京人的有理有面啊，局气的这个劲儿，这个范儿还是一直有的。 对，北京现在不是有个饭馆挺有名，就叫局气嘛，你看那里头他那个装饰贴了很多北京胡同的这个名字啊，他其实就是北京人的这种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在提到京味文化的时候，有时候会对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咱们北京范儿有曲解。北京范儿绝不是光着膀子摇着扑扇的膀爷， 哦，其实是柔和在他性格里面的一些对于事物的理解，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处理， 那些形象要在真正的咱们说有理有面懂规矩的北京人那儿，也是被正统的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所瞧不起的。这样的人绝不是说就是一点不顾及这种形象，说大夏天的就也不考虑这种该避讳一些东西，或者什么觉得是男同志觉得可能无所谓，大大咧咧的，那些东西从来不是真正的老北京人懂规矩的北京人所喜欢的。 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很多大家也都描写了自己生活在胡同里面的一些感觉。 对， 我们今天呢，除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推荐胡同范儿这本书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像季羡林啊、萧乾啊等等一些老的文学家，他们在北京胡同生活的一些记忆，他们在自己的文章当中也有体现。那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篇。 好 啊，是萧乾写的《老北京的小胡同》。他写的呢是关于胡同的一些声音。 哎， 我们能想象到其实胡同的一些声音呢，是比如说是叫卖呀、走街串巷的那些声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当时是怎么写的。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

这里住过一个老娘接生婆，想必这老娘很善于接生。大雅宝胡同据说本名大哑巴胡同，是因为这里曾住过一个哑巴。有的是孝行，如高一博胡同原来叫狗尾巴胡同，杨一斌胡同原来叫羊尾巴胡同，有的胡同则不知何所取意，如大理沙帽胡同，有的胡同不叫胡同，却叫做一个很雅致的名称，如齐白石曾经住过的百花深处。其实这里并没有花，一进胡同是一个公共厕所。 刚刚大鹏为我们诵读的是汪曾祺先生写的《古都残梦》里面对于胡同名字由来的一段描写。哎，听了这段呢，我们对一些胡同的名字也觉得终于知道它的出处是什么了。 对， 但我还有一个感觉啊，是你比如说这个羊尾巴那个，你必须得用北京话来读。你如果不叫羊尾巴，叫羊尾巴，它也不可能是现在的这个 杨 一斌胡同。 杨一斌哈，对对对， 哎，现在有朋友在诵读小站微信号里面给我们留言啊，说啊，我正在听米夏主持的诵读小站。这位朋友，我是晋桥，我是晋桥，再次重申一遍，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呢，晋桥都会在诵读小站和大家一起来读书啊。说这里面有刘一达和大鹏一起来聊胡同。是的，我们之前是采访到了刘一达，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胡同范儿》，里面有很多他关于胡同的记忆。那大同呢，也是大鹏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很多关于胡同的这个也是记忆吧。然后说他觉得胡同很温暖，人情味儿很浓。他呢是生活在西城三不老胡同。这儿和郑和三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三不老胡同，大鹏老师您了解吗？ 我没住过， 没住， 我没有能够发展到北京所有的胡同都住一遍的程度。 但是他说这个胡同是和郑和三宝有密切关系的，哎，而且说他这个街坊有很多都是文化名人 啊， 还真是，因为咱们北京真的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在一些现在去找一些名人故居，也都能找到，哎，就是在这个胡同里的谁曾经在这儿住过，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逛一逛北京的胡同，真的是对于我们了解北京文化、了解北京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哈。 原来咱们北京啊，因为尤其像东西城这两个就是老的东西城的城区啊，不包括后来这个咱们把这个崇文海淀加入进来以后，老的东西城它是真的在咱们北京的这个内城里面。过去呢，老北京讲究一个说法叫东富西贵，就是在这两边住的呢都是或者是这些富商巨贾 啊，或者是 达官贵人。对，那么在这些街道里面，我们现在翻回去看，那历朝历代可能都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名人 对 在这里面居住，包括像离咱们比较近一些的，像东城这边，这儿李氏胡同，相声里面其实也经常提到李氏胡同中堂府，原来刘墉就住在那儿。 也是大名人。 你听着名字这么好，其实那地儿它以前叫驴氏胡同。 南李氏路是这样的，李氏 李氏这两个字，对，咱们后来改成这样的谐音。北京其实很多的这种就是地名，你就想吧，咱们别的不说啊，就光叫市口的， 灯市口闹市口， 菜市口，闹市口 啊，鲜鱼口 是原来 卖鱼的地方。 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咱们看都是马路了啊，现在在这个前门那儿还有一个地名也叫三里河，不是咱们西城那三里河啊，这儿也有一个三里河，因为原来从这个运河过来的这个水路是在这儿卸货。那么鲜鱼从这边打捞上来，在这儿是直接能买到最新鲜的，所以那地方叫鲜鱼口 啊。现在成了小吃一条街了，也算是保留了它的一些以前的一些味道吧。 对。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找到诵读小站，跟我们聊一聊你和胡同的一些记忆。对于很多后来来到北京的人来说，再看到的胡同可能跟大鹏以前你们小时候的胡同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我们看到的胡同大部分呢非常的宽敞，非常的干净。我有的时候采访呢会去到像大剧院附近呢，还是保留了一大片的胡同的。 对， 那片胡同呢也没有开发成特别成熟的旅游区，其实是居住着一些咱们老北京的居民在里面居住的。那个胡同呢现在依然是青砖灰瓦这样的一些格局，但是那个马路非常的宽，而且基本上那边规划的特别好，基本上门口也没有停车，所以呢有的时候在那儿走一走 停不下车，胡同太窄了 有的时候在那儿走一走呢，哎，好像能触摸到以前的一些感觉。 我小时候住的胡同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在西城白塔寺那一带，另一部分就是你说的国家大剧院后面这一溜，包括城南旧事那部电影里面，小说里面所讲述的那个环境也是在那一带地区，就是今天我们叫北新华街，旁边那儿有这个荣县胡同，然后这个南新帘子胡同等等这几条，然后呢在国家大剧院的这个后身这一块这儿啊，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老的这些胡同里面啊，它的那个院子门口有原来的咱们说这个石狮子， 是哦， 但是狮子可能已经破四旧的时候都砍了，但是这个墩儿还在那儿。 哦，那要是有石狮子的这样的院子的话，肯定是一个大院子，曾经住的是大户人家。 也真不是，我就在那里头住，那门也挺小的。 很久以前吧，季羡林先生呢也写过北京的小胡同，他当时的这个描写呢，通过北京胡同呢是描写了他居住过的一个院子，当时说啊，这个院子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复杂啊，几进几出的这么一个大院子。 对， 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这篇季羡林先生写的《我爱北京的小胡同》，下面呢我也给大家诵读其中的一段。 好， 将近50年前，我在欧洲待了10年多以后，又回到了故都。这一次是住在东城的一条小胡同里，翠花胡同，与南面的东厂胡同为邻。我住的地方后门在翠花胡同，前门则在东厂胡同，据说就是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所大房子本身，它地跨两个胡同，其大可知，里面重楼复阁，回廊盘曲，院落错置，花园重叠，一个陌生人走进去必然是如入迷宫，不辨东西。然而这样重复的内容，无论是从前面的东厂胡同还是从后面的翠花胡同，都是看不出来的。外面十分简单，里面十分复杂，外面十分平凡，里面十分神奇，这是北京许多小胡同共有的特点。哎，在这篇文章里面，季羡林先生说了，哎，北京许多小胡同有的这个特点就是外面非常简单，但是里面呢却是别有洞天，是这样的吗？ 北京甚至有一些这种就是胡同里面的深宅大院啊，因为它这个胡同实际上我们说是在一个方方正正的这个大空间里面，方便人的这个穿行，一条一条的辟出来。那么正经的我们北京的这些院子，咱们原来讲坐北朝南，对吧？ 对，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座院子，坐北朝南。 那么门一定也是朝南去开着的。后面往往就是因为这种深宅大院啊，原来后面这一溜是没有门的，深宅大院后来不归一家管了，或者人这家自己为了逃命方便，或者凿一个小门出来，才有的这种两侧都开门的这种结果，这种结局，这种局面。而且季羡林先生还提到一个，他当时他在东城住在这个翠华胡同吧， 翠花胡同。 我想到北京，咱们其实原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地名的这种地名志的编纂工作，那么发现很多的胡同的名字是重复的，比如说西城还不完全一样，有一个地方叫翠花街， 翠花街， 现在那地方已经改名叫翠华街了，好像就是让名字好听一些，也都比以前宽了很多了，这还好。甚至原来还有完全一样的四个字，比如说椿树胡同， 就是因为这个胡同口可能有个椿树，那北京不可能只有一个胡同口有椿树，所以东城有椿树胡同，西城有椿树胡同。 可是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呢？都叫吧，那最后既然要统一地名，只能留一个地方叫啊。后来就看谁势力大，你知道现在在这个陶然亭往西，你看北京人这习惯的，就是说这个方向感，陶然亭往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小区叫椿树园，那个地方就是原来宣武区的椿树胡同所在的这个位置。可是今天的很多朋友已经不知道，在王府井其实原来也有一条椿树胡同 啊。王府井的这椿树胡同是被批批掉了的， 就在王府井这教堂旁边那儿。这条胡同现在还在，那块保护区没有动，可是这个名字现在地图上查不着了，为什么呢？把它跟边上的柏树胡同打了一个通道连通了，现在这条街改名叫柏树胡同，这胡同叫柏树胡同了。柏树胡同还在，椿树胡同没有了。但其实当年这儿也有条椿树胡同，但因为那边势力大，这边就一棵树，那边有一堆。 那边树多，所以就给它 PK 掉了。 对， 哎，你说 如果这些地名，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它的来源，不去寻找它以前的一些故事的话，可能真的就没有人会记得他们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所以有的时候走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呢，会有一种感觉，历史穿越的感觉。 嗯， 可能你看到的这个石狮子，或者这个台阶儿，这个胡同上面留下的斑驳的一些印痕，就是很多年前，甚至是几百年前留下的一些印记。 对， 哎呀，所以生活在北京，我们应该去了解它，了解它，可能就需要了解一些小胡同、四合院。就像这个我们节目刚开始刘一达说的，这个胡同呢是北京的根儿。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我觉得说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我尤其从小在这个城市里生长的人啊，就是当你听到这样的，就包括像刚刚你所读的萧乾先生的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北京那些叫卖声，尤其在把这些叫卖声和儿时记忆当中的那些味道结合起来，你真的就是有一种魂牵梦萦的感觉。就为什么原来阎肃先生写的那个前门情思大碗茶那个歌词那么的能够打动人心，就是他成功的用这种味道，这种味道可能包括气味，可能包括我们的这个口腔肠道的这个味觉的这些味道，集合成了我们记忆当中最深情的那一部分，它真的是跟我们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 没错，像我一样的很多后来来到北京的人，我们再去了解北京的时候，我们不能光去看一座座的新地标，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到故宫、长城，现在呢会去到 CBD 去中国尊看一看，但是北京它这么多年留下来的那些记忆是需要我们在一些细节当中去发掘的。 对， 我觉得就可以从一条条小胡同去深入的了解它，可能现在已经和以前的胡同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总能找到一些，也能总能在胡同里面发现一些北京非常好的精神。 对， 刘一达之前也跟我说，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发掘的新京味儿，新北京。 对， 这个时代也是不断发展的嘛。 对，你想我这么多年，我得有多少年没有去过你的家乡了，晋桥 啊，邯郸 啊。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回忆起这座城市来，我不知道，我真实的好像对气味特别的敏感。我现在回忆起邯郸这座城市来，还是一股铁的味道。铁 对，因为邯郸是一个钢铁发展起来的城市。 对，因为我真的当时在那里就闻到的都是就是树叶儿，咱们北京树叶上落土是灰的。那地方树叶落土是红的， 是红，我还以为是黑的呢。 少量的那些红的那种三氧化二铁的那个粉末。 不过现在这个环境治理的还不错，好多了。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座城市，通过味道，通过去寻找它曾经留下的痕迹，去了解它。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包括歌曲里面都写到北京。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共同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北京，读一读北京的胡同。 对， 现在诵读小站微信号里面呢，也向大家推荐了，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读的这些有关于胡同的文章。现在我们的诵读呢，这个关于北京胡同的诵读也正在征集当中，大家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号，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读胡同爱北京。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大鹏做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大鹏主持的开心茶馆，希望大家在下周六继续来关注诵读小站。 哎，待会儿跟着我去听大鼓啊，那也是咱们北京的真的老的地方的曲艺形式。 好嘞，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我是静桥，咱们下周再见。 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